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三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典，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0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好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清楚，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管大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17:08，伴着这样的歌声，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这首歌呢也是特别要送给那些刚刚度过了一周，马上要进入到周六日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好久好久我们都没听到他的声音的我旁边的这一位。 对，我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看那个是不是太隆重了？ 哎，我应该，那你不是应该放那首歌吗？好久好久。好，哦对，那是好想好想。 不是，哪还有嘉宾挑歌的，能给你送一首歌就不错了，真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夏明啊。好久没听到熊丽的声音了。 是 去找好吃的去了，还 还是这个平时吃的太多了，不太忌口，你知道吗？所以身体有点小样。 找了一些清淡的。 哎 对， 所以今天特别为了你，我们还专门挑了一话题，就是为了欢迎你回来。 是，我发现了主食控嘛。 对啊，我们聊的就是主食。 而且今儿个这聊主食聊得更有意思了，干脆是从头聊起，跟我聊发面的事儿。我一般都直接上口吃了，结果今儿非得要跟我说怎么发面，怎么发面我关心吗？我一点都不关心，你知道吧？我关心的是发面好了之后谁给我做。 大多数人都像你这样，其实问大家喜欢吃面什么，当然喜欢了。喜欢吃什么呀？米饭呀，馒头馒头啊，面条啊，包子啊，饺子都喜欢。喜欢谁做的呢？ 只要不是自己做的我都喜欢。 就只要不是真的，就妈妈姥姥姥爷，包括外边的做的也挺好吃的。为什么？一问说是馅儿吗？不馅儿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和面太费劲。 馅儿请问面条馒头有馅儿吗？ 那个浇头。 是吧？那不是也得做吗？对不对？就是什么手擀面呀，等等等等。最开始就其实说到这些，您包括切也好，擀也好，都还 OK。但就是和面这个过程，好多人都很讨厌，我反正是非常之讨厌。而且和面是我特别不擅长的一东西。 我跟你说，我知道和面有三个，就是标准哈，说这个面到底和的好不好，说要三光 啊， 就是盆光、 手光， 还有呢， 面光。 对，但是 这标准我们都知道。 哎，到底怎么达到这个？ 怎么能活成这样呢？ 怎么能成这样？我们今儿还得好好学学哈。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啊，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和面和的怎么样，但至少三光是没问题的。 你到底有谱没谱？你把人嘉宾请来之后，你当着嘉宾面说他到底和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是因为我没见过他和面，也没吃过他和的面。就没吃过他做的主食， 就你重点在最后这段呗。 是这意思啊。来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 杨老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对吗？就是检查面活得好不好，必须要有三大标准。 对，没错，一般咱们冷水面团就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 什么叫一般冷水面团、热水面团？ 因为咱们这面呀，就和面的时候啊，分，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就基本上我听了。就有两种不同的面团，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包子呀什么的，这个叫蓬松面团，我们叫蓬松面团。还有一个像你们说的这个面条，饺子，哎，这我们叫冷水面团。啊，就是你们刚才说了以后，我大概其实分了分，主要是这两种。那么咱们在家里吃也基本上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个。 哎，难道不是应该按照发面和半发面来分吗？ 那你半发面的话，你是不是你也得发呀？ 对啊， 是啊， 我是第一次听说蓬松面团这种分法的。 对， 以前我 那是从西餐过来的。 对，以前我们说这个发面和面怎么都是发面还是半发面呀？ 那你说就是说 就是冷水和面还是热水还是温水和面呀？对吧？ 那是有区别的，那是还是有区别的。 哦， 你要冷水和面，就是咱们就直接就是常温水和面，还有一种烫面。 对， 还有一种就是烫面。 吃春饼的那个饼是不是都烫面？ 烫面，那对，烫面。 你要先夸我一下呀。几天没见，您不觉得我 很想你？ 不是，我恶补了一下。 我很想你， 真是搞得我好像去做了一个什么大工程一样， 就是看了好多书。 对，真的恶补了好多知识。 上来就怼嘉宾，难道不应该这么分吗？啊，知道不知道？我看了多少书？ 所以我这人招人讨厌的，好多听众说太讨厌了这主持人，知道吧？好了，我们接下来为了扳回我的形象哈，我准备说一件让大家高兴的事儿。 那就你来说吧。 对，哎，不是应该两个人搭着说吗？ 对，都你来吧，我们老说。 哦，真的， 大家都熟悉了。 哦，好的， 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老内容新声音，好吧？大家可以用热情的微信互动来响应一下我这位新人。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哎，是换词儿了是吗？ 没有，就是这样 的。哦，真的吗？ 一字儿不落的念。 那再来一遍。 啊， 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熊丽， 我是夏明。 不知不觉毛铺喊红包已经陪伴大家的时间接近尾声了，突然有点伤感啊。 但是 毛铺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本周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现金红包和美酒的福利继续放送，而且这次单个红包最小金额都是5到10块钱。哎，价钱涨了 对 吧？原来是1块是吧？ 涨了3周了。你没看这平台都疯成什么样了？ 而且这次单个红包最小金额都是5到10块哦，快问我句。 哦，那活动应该怎么参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锁定节目，向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请听好。周五欢聚有毛铺。 我再来一男版的，周五欢聚有毛铺。 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哦。单个红包金额继续5到10块，祝福大家好运啦。 哎，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喊出周五欢聚有毛铺啊，看一下我们的平台的互动量啊，目前已经快破万条了。这个想必大家也应该知道怎么玩了，但是要有几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在两个整点喊红包，也就是17点和18点两个整点，但是半点是没有喊红包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对， 稍微休息一下，咱们聊点别的。 嗯， 好吧。而且还有，如果您 喊出了，不仅有红包，还喊出了毛铺的酒。您会弹出一个小的对话框，里边要填上您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手机号等等一些内容，您要如实填写，以方便您领取毛铺酒。 哎，我能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吗？那这几周以来，你们是怎么从近万条或者破万条短信当中、微信当中去筛选出需要解答的问题呢？ 已经近四周了，我们都没在平台上找到过字儿。因为翻了十几页我们都看不着字儿，是吧？所以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可能跟大家互动，就是大家比如说发送什么，哎呀熊熊回来啦，欢迎熊姐姐等等等等，欢迎婶儿啊什么这种，我们可能今天看不到， 确实看不到了， 看不着，肯定有好多朋友这么发，但是十分抱歉我们看不着，但是我们的心意都领了。 但是如果您真的有问题要问，特别着急的问题，比如说要搜索的问题或者什么的，我们这么着吧，您可以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好了，651-5-8-1-9-9或者8-2-9-9，帮助大家解决一下。 651-5-8-1-9-9，651-5-8-2-9-9。 对，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编辑，然后呢，我们来回答一下。 好久没来，就是不一样，热线都已经关了8年了，今天开开了，我的天，确定能打进来是吗？ 肯定，多么具有纪念意义啊！ 651-5-8-1-9-9，651-5-8-2-9-9，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聊天的，或者单纯想跟熊丽说两句的啊，也都可以来打电话。 结果发现电话铃压根没有响过。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挂着呢，我们都不知道它能不能畅通啊。 好了，继续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然后呢赢取您的现金红包。哎，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和面的事儿。杨老师，要不作为常驻嘉宾，您有个特权，您出去先发两句。 哎，不是特权没有发。就是您别跟听众抢，特权就是喊一开始，大家开始抢， 那 走个过场来， 好吧， 来， 那我 们 baby 开始， 好啊，大家继续喊着啊， 好，我们来说说和面的事， 说和面吧， 对，我们先说一说，就是做不同的这个面食所需要的面粉大概有哪些分类？ 咱们一般是按照面粉的筋力来划分， 高筋低筋，对吧？ 对，高筋粉和低筋粉，一般咱们常用的就是这些个。比如说你这个，如果比如说咱们做西餐里头，它意式的，它有什么零零粉，这就是咱们所谓的意餐意式里的标准粉。对，意式的标准粉就是零零粉，他们叫零零粉。这比如说咱们做披萨， 零零一粉。 就是零零粉， 零零七呢，真的， 就是零零粉。 我说这跟粉底有点像。 完了，还有什么？还有零号面粉啊？那就是说，因为它的专业级别啊，就是说它的就是对厨师提高的难度。一般来说，标准的就是零零粉，意式的。一说我要面粉要零零粉，这个师傅肯定是做意餐的。啊，那么你要说在做法餐里头，它面粉这就是比如说是五号面粉，就是它的标准面粉。 你看它真的分色号， 对哦， 根据他们的不一样，根据这不一样。那咱们国内来说呢，一般是就是所谓的高筋粉、 高筋 低 筋、 低筋粉、 中筋， 根据它哎对，根据它的这个筋力来划分。比如说一般咱们说，这个你要吃个饺子，咱说中餐啊，中餐吃个饺子，那您就使点高筋的面粉；你要是烙个饼，你就使点低筋粉。 那小胖说的中筋粉什么时候用啊？ 中筋粉就是咱普通标准粉。 牙口不好，想吃饺子用中筋粉。 这个它，你这是普通标准粉的时候要用中筋粉的话，你要想提高它筋力，你稍微提一点点盐，就可以提高它的筋力。 所以标准粉其实相当于中筋粉是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 富强粉是什么？ 高筋的，偏高筋粉。啊，还有咱们现在所谓一种麦芯粉， 对，麦芯粉 啊，就是也属于高筋面粉。 对 啊，你如果咱们在家里要做面包，你要使高筋粉；面包机做面包要使高筋粉。你要是我要说做个蛋糕，烤个蛋糕，那你要使低筋粉。 明白。 啊，这个就是面粉它不太一样。 就是想吃有咬劲儿的，稍微筋道点儿的， 对， 您就筋 力要高。 想吃暄乎的，比如说腾个馒头什么的，您可以选择低筋或中筋， 对， 松软型的， 对，松蓬松的，对。你一般要说咱们普通要说蓬松的这块的，你说发酵面团啊，就是说我要做个发面的馒头，或者说发面的包子啊，那您就得使个低筋粉，你就不要使高筋粉了啊。高筋粉有时候发出来以后，它吃的口感啊，不是特别好。 这是按照这个面粉的筋度来分。那要是如果按照这个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发面、半发面或者烫面 就什么情况下做什么需要用冷水和面，做什么需要用热水和面呢？ 一般来说啊，这根据品种，那具体的就是根据品种不一样了。有些品种呢，就是比如说咱说了包子这个东西，或者说咱说烙饼这个东西，烙饼呢一般咱家里现在老百姓烙啊，就家里头就是冷水和面啊，死面饼嘛，咱们常说的死面饼嘛，哎，然后呢就去烙这个饼了，和完面以后去烙饼了，甭管说你葱花饼啊，还是说什么家常饼啊，就 OK 了。但是呢，一般你要说像咱们做饭馆里头，有时候在烙的话，他就要说往里头做烫面，就是两半烫面嘛。刚才熊里说叫半烫面，那一般是一斤面，一斤干面，大概是500克八两水，啊，就是500克的面，400克的开水。往里头一烫一和，拿擀面棍呱呱呱使劲，趁着热乎劲儿啊，你别等，哎，匀了，匀了以后呢，再加大概是2两左右的凉水，就常温水，就是属于是半汤面，最后揉匀了，再醒大概40分钟，盖上保鲜膜，刷上油啊，完了大概醒那么30分钟到40分钟，那么这个面，你再去拿这个面去烙饼。那么咱们好些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什么鱼头泡饼什么的之类的啊，哎，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 葱花饼也用的是这个？ 可以，你可以看，关键你看你追求它的口感是什么，就是这种松软酥脆的口感。你如果这面你，我们有这个有一句话啊，叫硬面饺子，软面饼，啊，就是说你要吃饺子的时候，这面啊和的要稍微硬一点；你要说这个吃烙饼的时候，要软一点。 对， 由于咱们现在电饼铛啊特别普及了，那有的时候咱家里有时候烙饼啊，发现了电饼铛烙的那饼啊咬不动，特梗， 芯儿特硬。 对，一个呢就是像刚才说，你面粉选的时候别选高筋粉，这个不是说我哪个面贵我去买哪个面，这时候是适合的就 OK 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和面的时候，您这个面呀你别和的特别的硬，你和完硬以后，这饼铛里头是一水一把水汽抗干了，你再咬的时候，你肯定是不好咬的。 对， 啊，所以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和面的技巧， 说到 软一些。 哎，说到硬面饺子是吧？哈，那也看硬的程度。一说硬面饺子，我突然想起来了，就在前不久的时候，然后我们认识了一大姐，号称在餐厅干过白案的，然后那天说家里吃饺子，大姐说：“我给你们和子面。”我们都等着呀，高兴啊，然后为此我们配了3种馅儿，什么虾仁馅儿、这个馅儿那个馅儿的，就等着他那面呢。干过白案的，你想和完了，大姐一边休息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开始包。本来呢我们是4个小姑娘的事儿，小姑娘小媳妇儿的事儿，结果那个面拿下来之后，姑娘们愣是没敢动，然后换了俩小伙子擀了5个皮儿之后也累了，手腕太酸，换了一个中年劳动力，然后说：“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练过打篮球，你知道吧？平时你想那个对吧？手还是比较灵活的。”然后擀了8个还是10个皮儿来着，满头大汗。后来说：“等等，我去拿条毛巾，把毛巾挂在脖子上，然后开始夸夸夸擀。”真的，那个面硬到最后我们拿起来包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捏不到一起去， 蘸点水吧， 就最后只能拿水封一下边，封一下口。 你不蘸水的话，你捏不上。 不，那你煮出来好吃吗？ 不好吃啊，那还用问吗？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呀，就你煮不破， 哦， 你知道吧？因为它那个太硬，就是它安全性 太硬了。 你应该问问大姐，你说姐呀，您是主动辞的职还是被开的？开玩笑， 这也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的来说啊，你不能太硬了，像刚才熊里说的有点太硬了，太过分， 一点都不夸张。然后你擀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咯楞咯楞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这个面呀、啊，你弄完了以后稍微醒一会儿，稍微醒一会儿，你不要马上去用。 醒了。 还醒了， 醒了40分钟呢。后来发现不行，我又醒了40分钟， 大姐还睡着呢，你知道吗？所以面没醒。大姐跟面是一体的。哎，我记得有一位大厨告诉我说，其实就类似于像看那个牛排的几成熟几成熟，用这个对，用这指肚，其实也能判断出来面大概是多硬多硬。 对对对， 是吧？ 你稍微摁它一下，你就心里有谱了。 嗯 啊，这个是其实是什么？就是在开始活的时候啊，就是开始我们叫。就是打麦穗儿，和成这种麦穗儿状的时候，啊，就是北京话叫撸肚，啊，你就是拿点水一和拢的时候，就这一步的时候，你加水加少了， 哦，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周末快乐。 哎，周末快乐。 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这个风一走啊，这个天气空气就不是特别好了。我要问您的就是什么时候这风还来啊？ 这个风啊，来得到明天夜间了。首先呢，就是实际上今天下午能见度就是一转南风，能见度有所转差。城区呢就是7-8公里，东部南部地区5-6公里。实际上来讲呢，从今天夜间气温逐渐降低，逆温层还会再次建立。在这种情况下，逆温层下部会有不断的有这个污染物堆积，所以明天早晨能见度，城近郊区呢基本上5-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3公里。最低气温呢在-6度左右，实际上这个气温并不是很低，主要是能见度比较差。那么对大家的出行虽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呢易感人群还是要做必要的防护。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是应该是这个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不过呢云层比较薄，但是呢光照比今天要弱一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云的遮挡，另外一个呢还有雾霾的影响，所以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度上下，比今天要低那么2度左右。到了夜间，就是半夜前后，有一股比较弱的冷空气会到达北京，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这时候呢能见度才会自北向南逐渐的转好。周日呢基本上维持3-4级的偏北风，中午前后在动量下传的作用下，阵风会大一些。虽然周日的气温在这个北风的扰动下会达到7度，但是人们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3-4度的样子，所以大家要根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这是北京。那么由于这次冷空气比较弱，实际上影响的范围并不是很大。实际上从今天早晨开始，华北啊一直到江南西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这个轻雾或者霾的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啊，华北黄淮分卫平原一带大气这个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雾霾呢还会逐步的加重，最重的区域在河北中南部沿山地区，最重的时段呢应该在15号的夜间，最低能见度1-2公里，局部地区会小于1公里。16号开始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暂时好转，不过呢17号、19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啊扩散条件再度转差，还会出现轻到中度的雾霾天气。同时呢受污染物的传输的影响呢，16号到19号安徽啊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呢还会有这个也会有雾霾现身，在此期间 黄淮、江淮一带部分地区早晨还可能出现大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这时候对交通就会有很明显的影响了。整体来讲呢，未来一段时间冷空气活动比较弱，雾霾天气是不时出现，所以说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那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看一下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京藏高速的出京建祥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的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还有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以上路段都是车行不畅啊。还有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也比较多，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车都多，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丰北桥到看丹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先聊聊和面啊。那个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嘉宾，那个主持人好。 对，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有关于这个家庭制作方面的问题呢， 您可以拨打电话6515， 8199和6515-8299，别发微信，真的看不过来，真的。我发现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时段没有毛铺了，可以发微信了，后来发现不行，这个时段还有其他的也是送奖品的事儿，所以我估摸着微信又少不了。大家还是打电话吧，如果你有什么家庭制作的问题或者搜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嗯、好吧。 所以呢，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喊红包的活动可以稍微停一停了，您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啊、 你也让手机停停，休息休息。 18点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喊，但是啊，那个手机先别停了，因为我们还有奖品。 是 啊， 消费者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就可以参与45天不感冒挑战赛活动，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不感冒算您挑战成功。那么成功之后怎么办呢？您可以凭借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这个门店去，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5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 48， 对不起啊， 扣3粒， 扣3块呀，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 嗯， 如果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您感冒了，算您挑战失败。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凭借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加上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 嗯， 兑奖时间呢是12月15号到1月15号。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参与互动，我们一共会免费派发30份价值168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 是的，怎么能得到这30份价值168元的大礼包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再加上我要礼包，我要健康，我要健雄力，我要休息等等等等，随便您想要什么都可以回来啊。然后我们会抽取这几位朋友送给您这个。 我要涨工资可以吗？ 当然什么都行。刚刚就上周的时候啊，上周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有一位朋友什么说了好多愿望， 结果没一个我们能帮人实现的。 是是是，都特别难， 人都得靠自己努力。 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摇上号，我要变瘦，我要找男朋友，什么等等等等，全都在上面啊。挺好的，反正我们这边就算一个许愿池啊。 对， 好不好？能被我们捞上来的呢，我们也帮不了您什么，只能送您价值168元的红那个大礼包。 愿望能不能实现靠自己？ 对，我们只能帮助您建立您的那个一，后边那零靠您自己去努力，好不好？ 得了吧，我们只能给大家零，后边的前面的一得靠您自个儿、啊。 我们这是养生堂的大礼包，是不是？你不得帮助一下身体，对不对？ 是是，没错没错， 挺好挺好。哎呀啊！来吧，回来我们接着还聊和面吧。 哎，我跟你说，必须再说一下和面的事 儿。为什么要说它呢？ 因为就是关于和面，怎么能够让这个面变得比较好吃、比较筋道，有好多的民间的方法，比如说有放鸡蛋清的， 对， 有加盐的，有刷橄榄油的， 对。 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有用不同的方法，原来还有蓬灰什么的啊，现在不让那个，不让 这个蓬灰啊，其实就是一种强碱， 是吧？ 对，就是强碱，它就是。它就是这个，就是在你们老家附近，这个有一个特产啊，就是西安附近的一个特产，就是拉面吧。它这里头要加这个蓬灰水，就是它一种矿物质。 人家明明是兰州的，好的吧？拉面是兰州的，您这么说，兰州人民会不高兴的呀。 啊，行，兰州 我们是彪彪面 啊，彪彪面。这个它是这种蓬灰呢，把这砸了以后，它就是一种矿石，砸碎了以后呢，煮水，泡出水来以后，拿这个水呢去和面，其实就是为了增加面粉里的筋力啊，面粉里筋力。那么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做这个油条啊，早上起来做油条，为了增加它这个和面的时候要增加一点盐啊，盐过去就是盐碱矾嘛，现在呢矾不让使了啊，现在矾不让使了，它呢就是用这个其他的蓬松剂啊，那么但是盐还是有的， 嗯， 比如说咱们在刚才说煮饺子， 嗯， 煮饺子为了防止它破的时候，有时候我这个饺子今儿这面和软了，放锅里了容易破， 也放盐， 哎，锅里头稍微提点盐， 嗯， 哎，第一呢，它这个不爱破不爱粘啊，而且呢，这饺子出来以后呢，面呢比较光滑， 嗯， 啊，都是这个一些小小的一些个窍门吧，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像刚才熊丽说这个面里头再加点这个蛋清啊，蛋清和面。哎，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做这个自个儿在家里头做这个面条， 嗯 啊，做面条的时候，尤其给小孩做的时候，哎，你加一个蛋清，和完面呀，特别是光溜、爽滑、筋道，啊，这些都是一些个这个小的一些窍门。比如说像发面的时候，我们过去传统的是使这个面头啊， 就面肥、 就是、啊，面肥老肥，北京叫面肥啊啊，面头啊。就是头些日子咱们和面上一块，完了给它搁点水一泡发酵了，那么但是你的面肥呢使完了以后呢，它是酸的啊，它是酸的，你要搁碱去中和它的这个酸味儿。 对， 碱搁不好了，搁多了会变黄。 对，但是一般呢，就是你要像我啊，我喜欢吃碱稍微大一点的东西，就是觉得香嘛、 哦、 啊，碱大稍微有点偏黄的香 啊，但是你如果碱再搁多了，这面呢就不起了，就死了。 对， 所以这石碱，过去石碱面碱师傅石碱是门手艺啊，但是现在呢就精简多了，比如说有这个泡打粉啊，或者说是使这个酵母啊，家里咱们一般都建议使酵母。那你使酵母发面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发酵制品的时候，就是这个发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你要注意，有时候人说了说，尤其像这天啊，冬天，说做完这发面的东西它不好、哦、不好发啊。当然了，这发面肯定跟温度有关系，它跟酵母的活力有活度有关系，成活度有关系。那么酵母这个东西呢，咱们买市场买都是干的。这是干酵母。那么它呢是在什么时候它繁殖最快呢？它是在第一温度啊，是在30度左右的时候，它是繁殖是最快的啊，这是第一。再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它在呈这个甜度的环境下，它是也是繁殖快的。所以呢，就 甜度，放首甜甜的歌， 可以吧？ 啊，真这、 可以的。 我再给你比个小心心。 不是放点糖吗？ 对，你接着在这个面里头稍微提一点点糖、 嗯、 啊，在这个使干酵母之前呢，别直接往面里头搁，你呢可以呢就是拿这个温水，这温水是大概就是30度左右的水，给它放到这个酵母啊大概泡一会儿，泡个10来分钟， 嗯， 完了这水里呢搁几粒糖，然后你把这个再放到面里头去，再去和它。 哦， 这个时候面呢，它就会蓬松的会非常好。 我直接加上半瓶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乳酸菌的酸奶行吗？ 这个我真没试过，回头我这个试试去啊。 是不是那大姐教你的？ 不是，我真的在网上看到过这种方法，就和面的时候加点酸奶。 可以加酸奶，但是你加乳酸菌的酸奶。我觉得这味道吧，就看你做什么吧。你比如说，我要做个面包什么之类的，发这个东西，可能还行，它这味儿能走到一块儿去。如果你今儿晚上说要包个包子，你再加点这东西，蒸个馒头可能也还行。蒸馒头没问题， 碱大酸了您都能接受，这点算什么呢、啊、对吧？ 不是，但是这乳酸菌这我真没试过，回去试试啊。我一定 试 我一定得试试。 我在网上真的看到过这种方法啊、嗯。 不是加酸奶这事儿可以，就是我的 可行对吧？ 我觉得是可行，但我没试过啊。我只是说我试过的，我干过的事儿，我跟大家伙说说。我没干过的事儿我不说。 杨老师今儿领个任务回去是吧？ 我做实验去，我一定得回去做实验去。 真的，这事儿要成功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但是就是这个和面的时候加牛奶，我知道这事儿啊，就是可以加牛奶、 嗯、 用牛奶去和面、 嗯、 这事儿我知道，酸奶这事儿我真没试过。 行，回家试试。 我试试吧，我领个作业回家。熊丽好久没见熊丽了，熊丽来了给我留一作业。 怎么说都对啊。来，这个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 啊 真是不容易，终于看到字儿了啊。这个人家说了，这是哪位朋友我们也不清楚啊， 打电话进来的。 哦，打电话进来的。 你不要说不清楚的话感觉我们像编的，你知道吗？ 真不是编的啊，这是我们小编给我们递来一小条。 还是编的。 这个他说在家里边啊蒸包子面发的特别好。 嗯， 真的发得特别好，但是呢之后就变成铁皮了，特别硬，有点像死面，这怎么回事？ 那个一蒸完了以后看着离在锅盖外头看的时候，看这包子发蒸得特别好， 嗯， 一开盖立刻扑塌下去了，变成油皮的了， 是 吧？ 是不是起急了？ 一个是它发的时候肯定是发过了，就是我们叫说这面啊叫浸啊泄了，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它这个和面的时候像这种呢要有一个二次醒发的一个过程， 面要有一个二次醒发的过程。 对二次醒发就是说你面发完以后你要再揉一下，把气揉出去排气、 啊、 排完气以后再给它盖上，就是拿保鲜膜或者拿锅盖给它盖上、 嗯、 再醒大概30到40分钟，然后这面出来你再去做，这是一个是二次醒发。再有一个就是说跟咱们现在的锅也有关系啊，咱们现在的锅都好些都是不锈钢锅，玻璃盖什么的盖得特别严实， 嗯， 那你在盖盖看的时候呢，它就一下就蒸全都给吹起来了， 嗯， 我们一个同事啊就是在家也试过，后来我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啊， 锅盖上戳个眼儿， 对，我让他到楼底找那黑白铁的打个窟窿，拿那钻头啊在那锅盖上不锈钢盖上又给他凿了俩窟窿，它这个气儿啊太足了， 顶起来以后，一锅盖开了以后，瞬间就泄下去了。 啊， 还有这种方法是还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你蒸完了以后啊，你别马上开盖， 别着急， 过个两三分钟啊，你把火关以后，过两三分钟你再开盖，效果会好得多。 嗯。好， 您刚才说的那个卸下去那个，它的皮儿是硬的吗？也应该是软，它只是塌了而已吧。 塌上以后，如果馅儿大或者皮儿薄的话，瞬间它就是跟那种油皮儿似的东西了，就是。 哦，因为我理解它应该说是那个皮儿是硬的嘛。 皮儿是硬的，它如果说蒸完了以后看它是什么情况，如果比如说蒸完以后它就是这种死皮的，那肯定是发面有问题，面有问题。 是这样，因为这位朋友说面发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所谓的特别好是怎么好。 对，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叫发面发的特别好，或者是到位了，这样的面就 OK 了。 那个气儿怎么判断它是排出去的？ 不是有说有气眼儿，这就说明蓬起来了，这就 OK 了吗？ 咱们 然后摁下去，然后再让它发起来，这不就好了吗？ 对，一般咱说啊，就是发面的时候，它就是已经胀发成就是一个泡一个泡的了，里头有蜂窝了。拿手一糊了，它里头看见蜂窝孔了。这时候出来以后啊，放到案板上再揉一遍，搁点这个干面，再揉一遍。揉完了以后，再给它放到盆里头，就或者放到哪儿，盖上以后，大概就是咱们这个室温吧，30度左右。 嗯， 还是在30度左右。但是发面一定要注意，它不光有温度，它还有湿度。啊，刚才咱们说了温度、湿度，还有它这个养分、酵母菌的养分，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你像刚才咱们说了，你增加这个面粉里的甜度，包括放牛奶，其实都是增加这个面粉里的酵母菌的有益，它这个繁殖的这个环境，让这酵母菌有一个好的一个繁殖的环境以后呢，那么这面呢自然就会蓬松起来，就会出来的。 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仨看上去待两个小时直播之后都是越看就是越胖乎了， 因为温度湿度刚刚好， 特别适合发起来，知道吧？ 我刚看熊丽直接看老看这温度计， 30度嘛，对吧？杨老师说的这个刚刚好的这个温度， 我觉得30度温度是合适，但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湿度只有10，这是不是稍微有点低了？ 太低了，这个绝对是发不起来的。啊，你看，像比如说咱们好些胀发的东西，你必须要有水。你看，咱们这会儿多说两句啊，说这个海参胀发，这今天现在好些都是干海参了，冬季进补。海参胀发的时候，你做的再好，你没有水，它是长不大个儿的。它必须你我再怎么弄的话，再怎么去弄，它没有水。它原来海参干的时候，它就本身有水，它后来干了，水跑了。那你让它想让它长个儿，你必须给人家水。所有的干货都是这个道理。 没事，杨老师您等着，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我拿个壶回来给您浇浇，让您再二次生长一下，好吧？ 借您吉言。 消费者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即可以参与45天不感冒挑战赛系列活动，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不感冒，算您挑战成功。消费者凭借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8元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如果您感冒了，算挑战失败。消费者凭借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加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兑奖时间是12月15号到1月15号。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参与互动，我们一共会免费派发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还有加上您的任何愿望，都可以有可能获得这个大礼包啊。 对，30份啊。我竭尽 他所能。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1-800-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德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建议大家绕行鼓楼外大街来行驶。再跟您说一个事故路段，西南三环的内环方向丽泽桥有一起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过了玉泉营桥。再跟您说一下，西南三环的内环方向丽泽桥有一起事故，队尾排过了玉泉营桥。再来看一下西部地区的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到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稻香园路到肖家河桥车比较多，阜成路的三环到四环东西双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东向西车行缓慢，蓝电厂路的南路慈寿寺到万寿路车也比较多。再来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的环铁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东六环的羊驼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不畅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时段由小西街八十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是已经发的差不多的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现在已经成了半发面的， 都已经发蔫了 啊。 还有我们已经发的都说这是什么烤箱，慢热烤箱是吗？ 暖风 烤箱。哎呀，挺真高级啊。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来，接下来再说下之前，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毛铺的事儿哈。真的是，来这儿。 对对对， 好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 是啊。 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 是的，没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我们的节目，向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而且这一次的单个红包金额最少都是5-10元的。 对，提醒大家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另外呢，如果您获得的是酒的话，您一定要记得填写资料才能正常领取。祝福大家好运。 是的，周五欢聚有毛铺，大家赶快热情的喊起来吧。啊，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 是的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好事儿。 来， 会懂你。哎呀，这个特别好，真的。 来，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我天天参加。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的抽奖吗？ 对呀。 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一名男性，这不歧视我们吗？ 嗨，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的活跃度不高，可能就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了。 哎呀，沉默是金，懂不懂啊？机器人反正是不懂我。 别说，虽然我不懂你，但是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勾选行业，然后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的话，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哇塞，贷款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操心啊，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身份给识别了。 哇塞，太厉害了，不用你告诉我能借多少我都知道，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哦，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嗯，好的啊，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万年历啊，下周六就是冬至啊，冬至 吃饺子 必须吃饺子呀、 嗯、 说冬至不吃饺子不是要冻掉耳朵吗？ 对， 是不是？来吧，咱们既然的面也和好了，咱就挑一种啊适合做饺子的面，是什么呢？高筋粉，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啊？ 嗯， 而且饺子的面呢尽量稍微硬一点、 哎、 但是呢硬到您擀起来别 太费劲 啊，别太费劲， 对， 偏硬就行， 偏硬就行，一定要比饼烙饼啊面条什么的要稍微硬一点就 OK 了。 这个咱们说啊，刚才说接着说面啊，这个咱们你和饺子面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提一点点盐 哦 啊，这就 OK 了。 嗯 啊，这个一个呢，它就煮的时候不爱破啊，再一个不爱粘。 嗯 啊，刚才说这个馅儿的问题， 哎，对， 馅儿的问题， 终于说到馅儿了。 这个冬天，咱们说一般说吃馅儿的话，吃什么馅儿？ 羊肉馅儿。 猪肉猪肉白菜，猪肉茴香，猪肉韭菜 啊， 猪肉大葱 啊， 为什么呢？ 韭菜冬天不好 啊，真的呀、 嗯？春天的韭菜好，冬天韭菜丑、 哦。你说是韭菜不好是吗？ 对， 哦， 这个咱们说啊，刚才就是小胖你说啊，甭管说是这个猪肉这个猪肉那个，这个都是配着的是菜，猪肉加菜， 嗯、 猪肉加菜。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猪肉馅怎么活。好吧，然后你再说怎么去加菜。 好， 好吧， 菜不重要， 啊、肉重要，啊， 因为入味主要靠它嘛，是吧？ 那咱就先说说这个肉馅啊，咱们因为家里过日子嘛，咱就说一斤肉馅吧，啊，一斤肉馅500克，啊，一斤肉馅呢，你大概其呢兑1两左右的酱油，啊，当然这酱油呢建议您是这种发酵类的酱油。啊，就是咱们说这种发酵酱油，生晒的啊，别使这种合成的， 晒够多少天的那种、 啊、 是吧？ 对，因为这个，其实你就使点黄豆酱油，实在不行，你就是为了调点色，使点生抽啊，使点老抽， 嗯， 啊，使点老抽啊，配点什么生抽是吧？大概是1两酱油，稍微提一点点糖，啊，大概多少呢？就是大概1钱左右， 嗯， 啊，为了增香用，放点胡椒粉，去腥的。啊，当然这胡椒粉呢就根据您的个人喜好了啊，就是有点就 OK 了，哎，然后呢配点水啊，配点水， 水大概多少、啊、 水大概是一斤肉馅是3两到4两的水 哦， 啊，您看您这是做什么馅啊，你比如说我做的今天这个馅呢水气大，那你这水呢就稍微少一点， 嗯， 你今天我做的馅呢 比较干 怂，这时候你就比如说我就做肉丸馅，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水就得大一点，要不然出来以后肉是柴的、 哦、嗯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3两水到5两水根据你做的今天的成品是什么来上下浮动，然后再放点姜末啊，姜末呢一般的一斤肉馅呢你放这个1/2就差不多了啊，放1/2姜末剁碎了啊，然后再稍微提点蚝油啊，搁1两香油和肉馅，有些人咱家里和肉馅不爱搁香油、 嗯、 为什么说有时候家里和的馅没有外边馆子好吃啊，您缺在油上了，缺在香油，因为现在咱们都使瘦肉馅缺油，然后呢再来点葱油 那葱油呢，就您根据您的喜好吧，是吧？哎，多，你要一斤肉馅多不多，多过一两，少不要少过半两，来点葱油啊，然后再放四两左右的葱末啊。你葱呢，如果你要再稍微再多搁点呢，比如说我放到半斤到六两，那么就变成猪肉大葱馅了啊，你就葱就多了嘛，肉多葱少嘛，咱们自个儿家吃啊，别葱多肉少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把这基本上是这些个斤两、啊、但是你在和的时候要注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这些液体类的东西，你别一下咕叽搁进去啊，一点一点的搁，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这水，哎，你要说比如说三两水可能还好点，你要比如说像半斤水或者六两水，你看有时候我们要打肉馅就是纯肉馅的时候，一斤肉馅要打到八两水，啊，有到八两水的，那这个时候你这水你要一下打进去坏了，你这水就打进去了，一定是调料加进去以后抽抽打上劲，水是一点一点一点往里的加，啊，你别一下加多，加多了汪上了，水就吐那个就打不进去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完了根据你这些调料的调完了以后的味道的这个咸淡。啊，你再投盐，最后您再投盐，啊，那么这个弄完了以后呢，这就是咱们说所谓的活的这个肉馅，啊，那么如果说就是再往下说，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啊，我做这个猪肉茴香馅，是吧？这个像你刚才咱们说，虽然说韭菜不好啊，韭菜不好，但是呢，就是你如果要吃韭菜馅，是吧？家里有时候吃点韭菜馅，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做？那像茴香也好，韭菜也好，咱们洗净了以后一定要控水啊。像韭菜也是一定要放到咱们北京的盖点上晾着，把这水控下去以后，然后呢给它拿刀啊煞成沫啊，煞成沫，尤其是韭菜这东西你别跟这个肉馅和到一起， 对 啊， 包之前 对，你就往上，你看尤其你最简单的，有时候咱们现在有那个饺子馆或者包子馆，你看他们怎么和弄这个馅，它底下全都是一盆肉馅提前和好了的，甭管是中心厨房也好还是说什么也好，都和好了的，然后把菜往上一盖啊，盖完用多少和多少，用多少和多少，这样呢这个省的这馅呢跟这个菜混到一起以后，时间长了你做不完的时候出汤啊，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像这种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啊。那么这个是咱们说这个肉馅，然后呢像刚才说的这个夏明说这个白菜馅是吧，你把白菜啊给它洗净了剁了，完了剁成馅以后杀干净了，完了往这里一和了啊，这个还有咱们说的刚才说茴香馅，啊， 还可以放点藕， 哎，你要有藕馅也可以，是吧，你做成藕馅这个莲菜馅的，是吧？哎，像这个你要做这个三鲜馅，放点什么虾仁、香菇，是吧？你要做三鲜馅，我建议你放点什么？放点甜玉米粒，再放点青豆，啊，也非常好吃，啊，也非常好吃。那么这个就是说，咱们说肉馅的啊，肉馅的。那么还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个素馅的，素馅是不是小胖也不爱听了？ 也没有，也没有，素馅挺好的，而且我觉得素馅不好做， 对。 对， 素馅吧，因为尤其像 包又不好做， 因为像北京这个季节要做素馅的话，好多都是做什么？做白菜馅的。 对， 啊，做白菜馅的，白菜馅一般都是什么呀？剁碎了以后啊，拿盐一杀水再去做，是吧？哈，一般咱们你要做肉馅怎么做也没毛病。那么跟大家说一个，刚才你说了啊，说一个就是叫什么馅的，叫就是比较偏门的馅是吧？ 我对他说要偏门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黄瓜鸡蛋 啊，黄瓜鸡蛋的，咱先说个偏门的，先说一偏门的。偏门呢，这东西可不偏门，就是咱们现在冬天北京的当家菜白菜，啊，就是白菜。但是白菜刚才咱们说，一般就剁碎了，拿盐一杀水，一攥汤，是吧？咱们现在都这么做家里的，是吧？我这做法呢是什么呀？不杀水，泡水，馅呢不是剁，也不是搅，切，切， 泡水， 对，把这个把这白菜啊切成大概是这个。绿豆粒儿比绿豆粒儿稍微大点吧，小粒儿，啊，切成小粒儿，然后呢放到一个盆里头泡水泡着，因为白菜它有这个芥菜的味道，你一泡以后换两道水，最后呢拿一个大的就是豆包布啊，我们叫一兜， 哦，攥攥水， 一拧，把水给挤出去了，就得使劲挤一下啊， 这个是就这个馅儿，这个馅儿呢，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肉馅儿，你也可以用这白菜和进去， 嗯， 和进去以后直接去吃。这个菜吃完以后啊，是吃的是脆口的，啊，稍微嘎吱嘎吱的脆口馅儿， 嗯， 啊，回去有兴趣可以试一试，挺好吃的，啊，不是那么那什么能吃到菜，啊，能吃到菜，这个呢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做成肉馅儿的，什么不是肉馅儿，素馅儿的。啊，刚才咱们说的是肉馅的，已经是配过肉，被做成素馅。素馅的这个呢，要配什么呀？要配排叉。 哎，我刚才就想到这个了，对， 一定要配排叉。哎，还要配什么？不光要配排叉，和馅的时候咸口的啊，它是咸口馅，这是没什么。还要搁什么呀？还要搁芝麻酱。 哦， 一定要搁芝麻酱。啊， 芝麻酱卸过是吗？ 对，你稍微卸一下啊，就。说是芝麻酱啊，我们一般就说芝麻酱就是什么，就是花生酱或者是二八酱。 嗯 啊，你要纯芝麻酱要和进去的话，回口会是苦的，而且这东西别搁太多，你搁点就是跟咱们夏天和这个芝麻酱面，哎，芝麻酱面似的，稍微卸一下，稍微卸一下，比芝麻酱凉面要稍微稠一点啊， 裹得住哈。 对，你要是太稀了的话，它裹不住啊、 哦。 花生油、香油。一和了，把这馅儿一和了，一包这个馅儿，然后大饺子啊！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和 这个做蒸饺应该好吃。 哎，我刚要说和点死面啊，一斤干面，这个放大概就是两三手指头啊，放两下盐啊，放两下盐，就三个手指头一捏，大概我这手大概是两克，大概是三克左右的盐，然后呢，三两五的水。三两五到四两的水，你一和了，醒完了以后，擀成皮儿，拿这个包素馅饺子，蒸，上屉蒸， 嗯， 啊，非常简单，就跟包饺子一样，嗯、包完以后满了屉儿上，屉儿上一刷了一遍油，码齐了以后上屉儿蒸，啊，面熟了，这东西就熟了，因为里头这个白菜，是吧？它可啊好熟，都 生 着生着都能吃，是不是？生着都可以吃。你要爱吃香菜的，你可以搁点香菜。啊，你还可以什么煮点香菇， 嗯， 啊，就是现在这季节有蘑菇啊，白灵菇啊，杏鲍菇啊，切成小粒，拿水一焯，和进去，非常的好吃，啊，冬至的时候你可以尝尝这个饺子。 哎，这行哎， 哎，真的我都不太明白，喜欢吃这种素馅的饺子是为什么啊？ 嗯， 就你明明当个凉菜，买张烙饼就着吃不行吗？ 啊，不一样。 还非得包在里边， 对， 有蒸饺我觉得还好， 一定要有这个仪式感和过程， 真的，因为我觉得蒸饺素的好吃、 嗯、 比肉的好吃的多， 嗯， 都好吃， 但是素的 煮饺子素的也好吃啊， 嗯，我就很少吃素的，但是哎，我有那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了，还是之前的时候，我在家自己用那个粉条包，本来是想包蒸饺的，后来呢，因那个面烫的有点过了，然后就废了，我就没包蒸饺，我就包的饺子也特别好吃，用粉条， 是 它那个粉条先用锅炒一下，先泡完了之后先炒一下，然后往里边调味，如果家里边有肉汤的话最好，直接拿肉汤熬完了之后就基本上成粉了，就特别坨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拿刀啪啪啪啪一剁，剁开之后包在里边，既有那个肉香味，同时你还吃不到肉。 我跟你说，下次你试试包包子更好吃、 啊、对，我不会和那个包子的面， 那重要吗？杨老师会和就行了 啊，下次 刚才不是有跟你说了吗？和发面 没听进去。 哎，但是我跟你说，不管什么馅的饺子，肉馅素馅的，我最喜欢吃的是煎饺子。 哦， 就剩下的饺子，然后呢，给它拿那小火给它炸煎过，然后但是一定要小火慢慢去煎，把饺子的各个面儿，就是每一面连那个饺子边儿都不放过，给它煎成金黄色。 对 对, 对， 现煎现吃，五个五个煎，五个五个吃。哎呀，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 那你做点锅贴多好啊！ 不一样。口感又不一样， 就是锅贴没有这个， 就锅贴 爽， 锅 贴的皮儿太薄了， 它而且它只有下面那一层的， 而且锅贴啊，有一种是死面的，还有一种是发面锅贴。 对， 嗯， 来，我们抓紧时间再看一下建行的，嗯，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还是先来关注一个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十八里店北桥南向北有一个事故，后车要小心了。东四环的十八里店北桥南向北有事故。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苏州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岳各庄桥到看丹桥的北向南，丰北桥到岳各庄桥的南向北，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太阳宫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二环到五环的出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的进京，大兴桥到大庄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型缓慢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刻中一刻，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符，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符，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接下来要带来点实惠的东西了。 没错 啊，刚刚你一直在操作什么？换了什么了？ 工行易生活。 你就知道进了工，不是你要换加油卡还是换什么呀？ 要换加油卡， 就是积分到期了。 就是因为就是咱们节目里的朋友不都知道我吗？我是一个信用卡只有工行信用卡的人。 哦。 然后就是所以呢这两天我就频繁的就是接到工行客服的电话，说麻烦您赶快来办理您的积分的兑换，要不然到年底可能会有一部分积分然后呢去清零了。对，所以我就在看，但是原来跟我说一直要让我去这个营业的地方去，对，营业网点去，可是我刚刚才知道原来我不用去营业网点，我下载一个工行易生活，然后在工行易生活上就可以换。 哎呦，这样好消息听谁说的？ 就是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说的。 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 所以我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段的时候没干别的，然后就打开了 APP 下载了一个工行易生活。 是，我说什么都不理我。 对，就那个大拇哥的那个，我才发现啊，原来真的是不用去营业网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不用去营业网点能够解决好多好多的事儿，只要下载那个 APP 就 OK 了。 科技改变生活，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他的联系电话不太好说，但是人员姓名可以说一下。贾同舟，欢迎周周。 大家好，我是彤彤，不是周周。 啊，贾家也行啊，彤彤，欢迎彤彤啊，彤彤更可爱一些。还有呢，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来了好几次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朱元军，君君。 嗨，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君君。 叫圆圆好还是叫君君好？ 对，君君说我不叫君君， 我叫 圆 圆。哎，挺好，挺好。哎， 小胖哥，啊，你还记得上周我跟您说的我们工行的爱购周末的活动吗？你有没有去参加呀？ 特别要感谢你教我用了那个，真的，我还真去了，因为我没想到啊，咱们和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家伊豆野菜村，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推荐过，就是他们家不是吃那个就是 日式火锅自助 还是日式火锅，天冷的时候去那儿吃特别好。我自己老去，但我原来从来没想过咱们是有合作的， 消费能力不低呀。 你开玩笑，但是用他们那个工银的那个易生活。是多少？满三百减一百 哦。 我原来去吃，比如说可能每个人吃个大概得花个四五百，那次一下减了好多，省了好多。 天哪，这样的好消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也是刚知道， 是吧？ 上周刚知道，这不是赶紧把他们请过来再告诉你点其他的好消息。 跟我说一下积分兑换的事儿。 对，我要说一下我们那个伊豆野菜村，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因为特别的火爆，现在呢这个就满300减100这个优惠活动呢已经抢完了，但是呢我们明年还会持续跟这个商家合作，然后还会有更多的好的活动。但这个活动呢， 我这么幸运抢到了一个，是这意思吗？我天， 这个活动您还得持续关注我们工银易生活 APP 上，然后在爱购周末里面可以看到， 就在 APP 爱购周末里边就可以及时关注。 对对对。 哎，作为一个刚刚下载工银易生活 APP 软件的人来说，能不能够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工银易生活是一款什么样的软件，上面都覆盖了哪些功能？ 那好吧，那我来具体的去介绍一下。那么工银易生活呢，是工商银行的信用卡的一个官方 APP。 对，它是官方 APP， 然后在咱们前几期活动中都反复提到过，这个包括爱购周末啊、卡的权益啊这些，那么都在这个 APP 上是有这个活动的介绍，以及可以在 APP 上去使用的。那么我们其实重点打造的是一款集生活消费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化服务平台。那么咱们就是说通俗点吧，就是您信用卡相关的，比如还款、调额，包括您说的积分兑换，然后再包括一些其他的金融服务，比如分期，都可以在咱们易生活上去实现。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生活上，比如说吃饭，那个吃穿住行、游购、娱学衣这些丰富的这个生活场景，我们也是覆盖的。这中其中呢，确实我们的促销活动啊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所有的都包含了。 对对对 对, 对， 一定要就是确认过对的眼神，找到对的 APP， 是那个上面有一个大拇哥 logo 的，对，白色大拇哥 logo。然后搜索的方式就是通过应用商店，然后搜索"工银易生活"，易是小写的字母 E A B C D E。 OK， 那在下载的时候，比如说像安卓或者 iOS 的，都可以搜得到吗？ 啊，对，都可以搜得到。 都是搜我们的 工银易生活，对 ，OK 了， 是信用卡的官方 APP。 OK， 是不同于其他 APP 的。 哦，明白了。那注册的时候，需要注册点什么呢？因为我的 手机号， 就直接手机号注册，或者 是 微信可以吗？ 其实别看这是一个新的 APP， 但是它这个注册方式还是很简单的，因为咱们北京地区的客户，有工行，不管是借记卡、信用卡的客户，包括牡丹交通卡客户还是很多的。 对， 肯定在以往的时候注册过类似，比如说我们手机银行这种 APP， 包括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手机 APP 时有网银，那么这些账号我们都是通用的。您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就是任意一个，只要您曾经在工行申请过的东西的那些账号，其实都可以用。 对，直接登录就可以。 明白。注册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对对对。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了，或者因为你们是最了解的了， 对， 有哪些活动是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 来， 不能错过的。 我看到了一个1212爆品推荐。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打开的啊，你们 会不会是过了？ 不，你们两个先准备一下，反正就类似于这种的优惠会很多很多。 哦、 对， 你先看着， 很多很多， 来， 应该你先看着。 彤彤 啊，我先就是介绍一下咱们，因为工银易生活它 那个现在上线也一周年了，然后对于咱们新客户，还是有很多客户他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就是公银一生活的、这个、 等于是没注册， 对，没注册过的，对。那对于这一部分新客户，我们啊就是肯定是有大礼包的。 哦、 那么对，您可以先下载一下公银一生活，然后呢在首页上。有一个 banner 图，下面有一个新人专区，就是很显眼的位置，然后上面都是咱们新客户可以享受到的一些活动福利啊这些。首先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在188元新手礼包处领取一个大礼包。领取完了以后呢，咱们可以还可以比如说一折观影，或者是如果对于观影，哎对，君君观影说到这儿，是不是最近有一个海王特别火？对，您可以直接下载一生活，然后在这边 免费看海王啊， 一折的电影票， 一折几块钱呗。 对吧？三 D 的这种电影的话，你平时买的话，差不多也得90块钱。像在我们公益生活上下单的话，就等于9元就可以看了。 早说呀！ 对， 刚看完。 可是最近还有好多电影。 您看完了，那您可以直接进入北京地区，就是也是在那个新人专区底下有一个北京地区的一元一生活。我们可以就是您1块钱买这个爱奇艺18天的会员，或者是。或者是选择25元的这个有唱券、都是一个非常平时的这种小额的场景，您可以随时来消费使用的。 明白，这是新人礼包。 对对， 我不是新人了，我已经注册过了。 那您新， 我老人了、我已经是老人了。 您可以邀请您的小伙伴们，然后去注册。 对， 您知道吗？您邀请小伙伴，您最多可以就是获得我们更大的礼包。然后 就是我邀请，我还可以获得礼包。 对对，您邀请3个人，您邀请5个人就可以有话费。然后您邀请，比如说到达一定的数量，您每个月都可以就挣一台笔记本，或者是比如说华为手机啊什么的。就 还能抽奖。 对对对，我们这个活动，因为很多。那个别，比如说抢名额的活动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到，但是这个活动我们是只要您邀请够了人数，那么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相应的奖励的。 关于这个邀请的这个，听说也会有一个活动是吗？ 对，彤彤，咱们下周一是不是有一个邀好友的一个特别劲爆的活动要上线 了？对对对，就是说到这个邀好友啊，就是咱们这期节目真的就是刚刚好，我们下周一有一个特别劲爆的活动上线，下周一早上9点可以在这个公益一生活的 banner 位进入一个叫邀好友为你打 call 的页面。那么这个页面只要您点击进入，就可以领一个20元的代金券，然后这个代金券以后您分享到您的比如说朋友圈、或者是微信群啊什么的，只要有好友给您打 call， 有这个3个人为您打扣，这个20元就会上升到50元。 那300人呢？ 那300人，那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面值6288元的，对，6288元的代金券。 哦，真有三？ 对， 就是我找300人给我，就有6288人的代金券。 其实不用300，您说多了，您只要50个人。 只要50个人， 对，是不是？ 就是进去帮你点个扣就 OK 了， 对，打个扣就 OK 了。 像小胖哥你这么好的人缘，一定要试一下， 就是一定要试一下。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对您来讲简直太棒了。您知道6288元可以干什么？您怎么不问了？ 这他已经傻了， 我还沉浸在这个 心里在想叫到底 找谁， 对，找谁合适，不会拒绝他。 我发哪个群都会理我吗？ 对，他在想到底哪50个朋友不会拒绝他。 关键是您可以分享完了以后，让您的好友继续接力嘛， 就他们 也可 以， 对对对。 哦， 用6288元 干嘛？ 能干嘛？ 可以换这个咱们国产华为手机，现在这个正好为华为打 call 啊。 Mate 20吗？ 对啊 ，Mate 20啊 ，Mate 20不仅如此，还可以就是您只需要再加1块钱就可以换这个华为手机，还可以有一个 GoBL 的耳机，就是这两个是一起的。 就直接在线上换吗？ 直接线上换。 Are you sure？ Yes。 这个有名额限制吗 ？Mate 20不好买啊，现在都。 对，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就是。 哦嗨。 但是是它是随机，您可以中到这个券，但是没关系，对，它面值是很多种的。如果就算是没有这个大奖，您也可以，比如说在这个活动页面去买一些，比如说 vivo 啊、oppo 啊这些手机什么的，它价格相对低一点，但是也可以。 百代金券使掉。 明白了，就这个6000多的其实是一个代金券。 对， 比如说您买一些电子产品，当然您也可以中一个刚刚那个大奖 Mate 20的大奖，还有 JBL 的那个耳机。 对，您只要打扣，它是其实相当于是给您的这个代金券加码。 哦、 嗯、是这样。 这个是下周一开始还是只有下周一一天？ 哦，下周一开始，应该是持续3天。 每天的时间有限制吗？ 就是持续 24小时不间断。 那对对对 哦、 嗯，所以这个就是节目，咱们节目刚刚好。 好好，下周一， 下周一 是上午的几点？9点。 上午9点开始。 9点开始， 别忘记哦。 大家去打 call 啊，去找朋友帮您打 call， 您就可以得到那个代金券。 公银易 生 活， 对对对，公银易生活的那个 APP 就 OK 了。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快闪活动，因为它有3天的时间，您可以参加。 对。 3天完了之后，它还会有其他的活动。 是的。 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有没有一些 长期的 活动？ 嗯，那长期的话，上期咱们说到了白金卡。嗯，咱们的白金卡客户其实是在易生活上那个是可以有这个贵宾厅来使用的、 哦、 这个服务特别好，就是包括支持在机场高铁贵宾厅休息，然后接送机、饭票兑换、快速安检、代拨代取，这些服务都是有的、 嗯、就这些服务其实是一直伴随着甚至到明年的时候也会有的， 是 吧？ 这个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哦、 尤其是在机场的贵宾厅包括高铁贵宾厅休息的时候。 那是不是得白金卡的才可以啊？ 对，如果是不是白金卡的客户，可以在这个频道上去买这些服务。 哦，明白了，嗯、好吧，好吧， 对， 啊，这是长期服务、短期服务、长期活动、短期活动都有。 嗯、 但是您说了，您介绍了那么多，我怎么去关注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下载咱们的公银易生活、公银易生活这样的一个 APP。 对， 然后里边有爱购，对不对？ 对， 然后在爱购里边您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信息。 其实就是您下载公益生活以后、 啊、 它上面是首页精选生活这几个频道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活 动。就是先下载没事就看看。 对，先下载 没事就 看。 对，消费之前先看看。 对， 对不对？万一有合作呢？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好多餐饮、嗯、哈，有好多提供的那种代金券什么的，嗯， 夏普啊、必胜客啊都是有的。 对，没错。 嗯、好， 什么时候说我的积分的问题？ 嗯，现在说。 对，赶快说。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平时使用工行的信用卡什么的这些哈，包括用工行卡消费的时候都会有积分、嗯、在积分到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兑换。那么到底这个兑换在这个工行易生活上面如何兑换，怎么兑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好好， 我这举了3张这个海报吧。 嗯，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地区，然后 咱一个一个说， 一比较潮流的这个积分活动吧。因为、 嗯、 很多像您一样，就是对于觉得积分可能不知道是花哪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大的积分的折扣季，超值兑换季。那么很多比如物美、味多美这些超市卡，我们都9折积分就可以兑换。您可以在那个公益易生活我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头像，右边看到您还有多少积分，这马上到年底了，部分积分也到期了，您就直接在首页上就可以兑换，是打个9折，这个差额是我们来补贴的。 哦， 嗯，对， 这个是只有在工行易生活的 APP 上才会有这种9折 的 这个， 是 的， 对，包括像这个1000积分抽大奖，只要您坚持21天抽奖，嗯，我们肯定给您一份超级大奖，为您的坚持买单。嗯，您可以每天在易生活搜索这个积分签到，然后就去做这个积分抽奖。嗯，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君君啊，一直在已经都对忠实粉丝已经持续签到3个月了，真的太有毅力了。 但是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吗？ 对，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因为我算一算21天啊，那就是赶在年底之前我还能用得掉。 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21天签的话，那万一到明年我有些积分过期了怎么办？这样不用担心了。嗯，不错。然后我刚才看到了，其实就关于这个积分的这个兑换的这个积分兑换的程序会很麻烦吗？ 不麻烦，就是跟正常您在网上买个东西一样。嗯，我们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爱购卖场，其实里面我们已经和中粮我买网、 嗯、 然后包括网易严选，然后这些大品牌有了合作，包括像摆在前面的可米生活，都是用积分可以用掉的。其实我们的这个积分的价值现在很高。 是的是的、 嗯、 对、 嗯、 而且我看到就是包括积分兑换里头有戴森的网红的那个 卷发棒啊， 吹 手持的那个 吹风机哈、 啊，对对 对，都是可以兑换的。我们超值兑换季是5折， 就是原价是1400多块钱的，然后在积分的话只要用等值700块钱就可以兑换。 就是我拿积分和现金。 不用，纯积分。 纯积分就可以啊。 纯积分，对。 还可以换京东的卡、物美的卡。 对，都可以。 只怪自己当初花的太少，积分不够，是不是？ 不，只怪之前不了解易生活。 哎，对对对，确实是。哎，最后还有几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一下，刚刚咱们说的是已经下载了我们的公益易生活，包括有我们的工行信用卡呀，其他的一些卡类的，我们可以去进行这些优惠。那如果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我真没有工行的卡，我也没车，所以交通卡我也没有，这怎么办呢？能不能也下载这个，跟着大家一块儿享受这个福利呢？ 是这样的，公益易生活我们是支持，其实是支持那个他行卡客户，就是不是工行的客户来这个注册，包括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参加的，但是其实很多，比如说更劲爆的活动，他参加起来还是受局限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先下载易生活，然后看我们活动，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然后可以去再办一张工行的，哪怕借记卡都是可以的， 就所有工行名下的卡都是可以。就是按照消费然后来累积积分的，对吗？ 对，咱们积分就是只要您拿实体卡去消费，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有积分的， 就是不管是储蓄卡也好，或者是 不，只有信用卡，只有信用卡，只有信用卡，对。 好吧，也许呢您看完了之后可能会改变一下2019年您花钱的一个方式， 对， 也许关联的就是工行的卡， 就是我谁花谁的卡不是花吗？ 对对对， 那肯定花一些实惠的卡吗？ 对呀、啊、对呀、啊，看一看年底，而且其实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工行信用卡的朋友们，而且您花的还不少钱的朋友们，您看一下您的积分啊，千万别这个到期归零了， 年底别到 太可惜了。 对， 好多东西其实就可以拿积分去兑换了。 对，最值的1000积分是等于1.5块，所以您如果只要有10000积分，包括就算有1000积分都不要浪费，可以签到我们都可以有相应的奖励。就千万不要浪费积分，因为马上12月31号会面临着有一部分的积分到期。 明白明白。好，非常感谢今天对两位美女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对， 还有什么好的活动及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一下。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要过了周六日了，周一的时候上午9点，大家要记住什么？为你的朋友打 call， 让你的朋友为我为自己打 call 啊，对， 为我 就是给 让您的朋友 为我们打 call 啊，就可以去赢取那个大奖， 有 可能啊，去赢取那个大奖，一个非常棒的手机，还有一个耳机啊，好吧，9点的时候啊，记住，首先要下载，当然还是公益易生活就 OK 了。再次谢谢彤彤， 谢谢彤彤， 谢谢君君，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明天再见喽。 慢慢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